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6集《家族希望》冉姐。研究院跟京城跟徐家息息相关，徐校长怎么可能那么随便的就认准一个继承人呢？他当初寻着潘明轩找到宁海镇时，就认出了秦冉一家。原本他不打算再让他们牵扯到研究院，只是过程中秦冉的天分让他实在难以放弃。秦冉是懒散惯了，但在某一方面的执着跟宁儿不相上下，他索性就留在云城三年。听完，徐管家纯明景站在桌子边愣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，他点点头， 哦，原来如此。 断了片刻，徐管家又抬头， 宁远是他以前的心腹，还在研究院吧？ 徐管家一开始还担心秦冉这么年轻，没有资历，要怎么去压那些老家伙呢？尤其是方院长。但他是宁儿的外孙女儿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宁儿之前手下的研究员有几个，像廖高昂，都已经成为了五大特级研究员之一。当初受宁儿恩惠的人不少，有他们在，再加上徐家跟程家的隐隐震慑，秦冉的路也不太难走。 不清楚，不过 宁儿当初手底下有不少人，40年过去，这些人肯定不会简单，成就不会比廖高昂低多少。徐校长微顿， 陈教授应该有留给他线索。 徐家门外，程俊跟秦冉两人不紧不慢地走在路上。你这回回 M 州干嘛？秦冉稍微侧了侧身问道。程俊随意地勾住了秦冉垂在一边的指尖，瞥他一眼， 处理地下联盟的事。 哦，秦冉低头闭嘴了。程俊偏头看了看他，原本以为他还会再问两句，谁知道他刚说完一句，秦冉就安静了，敛下眸子安安静静地走着。程俊挑眉， 冉姐，你说。 他开口，刚想说秦冉这有点心虚，就看到了等在停车场边的一行人。他停下到嘴边的话，朝他们瞥过去一眼，脚步微顿。那些人正是程家人。程老爷子跟程温如几天前就知道了秦冉的事情，他们在宴会上的表现还算高深莫测。程家几位赴宴的堂主都停留在原地等着秦冉跟程俊。程俊一出现在视线内，程温如就往前走了一步。 三弟，冉冉。 你们怎么还没走？ 程俊抬头，语气显然的不太高兴。程温如不想理会程俊，他目光转向秦冉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这是知道秦冉就是徐老那个继承人后，程温如第一次当面同秦冉说这件事。 冉冉，你可真是，京城多少年都没这么热闹了，我爸差点就叫家庭医生来了。 虽然程老爷子当天晚上没有找医生，但程老爷子这半年都非常稳定的病情，这几天在专业人士的嘱咐下，每一顿都加了一粒药。程老爷子故作淡定地把手背在身后。程俊抬了抬眼眸， 先回去吧。 程家除了少数知道秦冉就是徐老之前看中的继承人的人，其他人此时都还没有回过神，有些惊骇难言。不远处，同欧阳威聊完的程饶汉朝这边看过来，整个人顿了一下。 大少爷，我们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 身侧的心腹小声询问。若说以前的秦冉只是一个刚考到物理实验室的学生， 虽然在网上有些名气，但这些对于程饶汉来说不算什么。可现在，徐老研究院的继承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他重视，尤其是徐老的态度，明显就十分看重秦冉。向来高冷的徐瑶光跟他看起来也是很熟悉，敬酒全程会同他解释。刚知道秦冉的时候，程饶汉一直觉得他是程俊的最大缺点，谁知道程俊现在没有什么心思争，他却无形中给程温如加了不少筹码。程温如在程家的话语权越来越重，程饶汉的潜在威胁已经变成他了。程温如本人跟以往没有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跟秦冉走得近，尤其是巨鳄的那一单，程饶汉隐约有打听到跟秦冉有些关系。程饶汉没有出声，若说一开始心腹让他去接近秦冉他不屑，眼下他已经开始后悔了。早知道秦冉的这些事，他怎么也不可能看清他呀。想到这些，程饶汉不由拿出手机给刚离开的欧阳威发了一句话： 你知道巨鳄的消息吗？ 云锦小区，秦管家坐在沙发上，他刚挂断一个电话，满脸通红，拿着手机好半晌才抖着手给远在 M 州的秦影帝打了个电话。接电话的不是秦影帝，而是他的经纪人。 秦管家，秦影帝在拍戏，你有什么事吗？ 经纪人走到一边，压低声音问道： 天大的好消息，天佑我秦家。 秦管家的嘴角嗫嚅着，此时的他脑袋都是飘着的。秦家淡出了京城这么久，今天因为秦冉的事情重新浮出京城水面。宴会刚散完，秦家不少老家伙电话就打给了秦管家，他用了好长时间才组织好语言，对着电话那头的经纪人说道： 冉冉小姐，她是徐老钦定的研究院继承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